点四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一支神秘的部队，代号543；一架特殊的高空侦察机，型号RB-57D。 美制将空军 RB-57D 型高空侦察机一架，于7日上午窜扰我华北地区上空，被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 热血铸忠诚，赤胆显军威。中国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成立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一次实弹射击演习的失利，缘何成为导弹部队官兵上下一心、攻坚克难的转折点？本期档案为您揭秘：热血铸忠诚，解放军首创地空导弹击落敌机始末。 这是一支神秘的部队，代号543。这是一架特殊的高空侦察机，型号 RB-57D。 厉兵秣马，角逐超高空，他们用热血铸就忠诚，用赤胆彰显军威，他们是保卫祖国蓝天的国之利器，他们就是中国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1959年10月11日，位于台北市士林区福林路的士林官邸中，一间办公室里，两个相对而坐的人表情凝重地互相看着对方，一言不发。不合时宜的钟声突然打破了原本的宁静，坐在桌子上手的男子应声而起，表情激动地把手往桌子上这么一拍，指着桌上的一张报纸大声地说道：“娘西屁，这是怎么回事？美国人不是保证绝对不会出问题吗？迅速将此事给我查清楚。”听了此话，坐在对面的男子腾的一下站起身来，自知无法争辩，只是大声地回了一句：“是。”随后便迅速地离开了办公室。那么这拍桌子的人到底是谁呢？相信很多人已经猜到了，没错，就是蒋介石。熟悉蒋介石的人都知道，在他从黄埔军校校长一直到国民党总裁这一段时间里，受到过娘西批这三个字恩惠的下属和学生不在少数。但其实在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之后，他已经很少发这么大的火了。那么这次究竟是因为什么事情使得蒋介石如此的大为恼火呢？究其原因，还是要从桌上的这份报纸说起。让蒋介石如此恼火的是，人民日报在1959年10月10日，也就是蒋介石发火的前一天发出的一则消息，标题为在华北地区上空我击落美制蒋机一架，其内容很是简短。新华社9日讯，美制蒋空军 RB-57D 型高空侦察机一架于7日上午窜扰我华北地区上空，被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击落。意思简明扼要， 一架国民党侦察机在大陆的华北地区上空被击落了。按照常理来说，一架飞机损失而已，对于蒋介石来说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是蒋介石为何会如此的大发雷霆呢？这架 RB-57 地形高空侦察机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在这些事件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秘密呢？要想弄清楚这些，还要从这报纸上写的10月7日飞机被击落的那一天说起。 1959年10月7日早晨，一架 RB-57D 高空侦察机从台北起飞。这天天气格外晴朗，前夜的一场大风吹散了连日来的重重阴霾，飞机即使在20000米高空，脚下也看不见几片云彩，这无疑是高空侦察的好机会。想到这儿，飞行员突然有些迫不及待了。他驾驶着先进的 RB-57D 高空侦察机，以每小时700-800公里的速度，从浙江温岭上空进入大陆，向着目标北京直奔过去。侦察机刚一进入温岭上空，解放军的雷达就发现了它，随即起飞歼击机进行拦截。看着下方一架接一架离自己越来越近的解放军歼击机， RB-57D 的飞行员既不躲也不闪，任下面起飞多少飞机打多少炮弹，他都不理不睬。凭借飞机优越的爬高性能，一路大摇大摆熟门熟路的沿金浦路上空直线向北，毫无顾忌的往北京通线上空闯来。 飞行中， RB-57D 侦察机飞行员不时地瞟一眼脚下一路跟着自己过来的飞机。在接近北京通线上空时，两架解放军歼击机突然自动脱离，被落得越来越远。 RB-57D 侦察机飞行员不禁更加得意起来。虽然服役于国民党空军，但是作为一个美国空军培训出来的飞行员，此刻又驾驶着美国制造的飞机，那优越感顿时升起。在他的心里，美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何况是飞机呢？就在他洋洋得意之时，殊不知死神已经在前方悄悄地等着他。 继续飞行了10几分钟后，距离侦察目标越来越近了。突然间，从陆地上轰轰轰地飞起3只火箭，橘黄色的小火龙一个追一个腾空而起，以90度的仰角神速地向着 RB-57D 侦察机直刺过来。随后传出3声天崩地裂的声响，伴随着剧烈的震动， RB-57D 侦察机飞行员根本来不及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下意识地背着伞包跳了下去。但是没想到降落伞只是死神在最后时刻和他开的一个玩笑，伞包刚一打开，旁边飞机被火光击中爆炸，碎片切断了伞绳，他从10000米高空直坠而下，摔得粉身碎骨。而一直让他引以为豪的那架 RB-57D 则拖着熊熊大火一头扎进通县东南的玉米地里，被发现时残骸和尸体旁边散落着一个小本子，上面清晰地显示着国民党第4飞行大队上尉飞行员王英钦。 照片中的这个人就是刚才视频中那个毫无顾忌最后被击落下来的飞行员。可惜我们没有找到他的照片，只有这张他被击落后的躺在飞机残骸边的照片，他就是王英钦。而这可不是他第一次驾驶着飞机到华北地区上空来侦察，就在几个月前，他就曾驾驶着刚刚被击落的这架 RB-57D 飞机进入大陆上空达10次之多。每次来出任务时， 他的心情就跟游山玩水一样，从来不认为自己会被击落。然而今天他失算了。我们说玩火者必自焚，潜入别人地盘侦查还却如此大摇大摆，死到临头却浑然不知，最终命丧黄泉。我们不禁要问，这架侦察机入侵我国内陆进行侦查，为何如此从容，一点也不害怕，甚至一点防备都没有呢？是因为王英钦的驾驶技术高超吗？并不是，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所驾驶的飞机。 王英钦所驾驶的飞机是美国制造的 RB57D 亚音速双发喷气式单翼高空侦察机，该机型原为英国电气公司研制，1949年第一次试飞成功。美国空军觉得这种飞机大有发展前途，便买来了飞机制造权，并将它一步步改进。在 RB57D 之前，台湾国民党空军一直用 RB57A 喷气式侦察机对大陆腹地进行侦察。然而这种飞空高度可达15000米的 RB57A 的侦察活动并没有能维持多久。1958年2月18日，当一架 RB57A 再次窜入山东半岛地区进行侦察时，被人民解放军的海军航空兵击落。从此 RB57A 侦察机在大陆上空销声匿迹。但是美国将性能更为先进的 RB57D 交到了蒋介石手上。经过改进后， RB57D 相比 RB57A 飞行高度增至18000至20000米。该机装有4部航空相机，在高度18500米实施航空照相，可摄取长约400公里、宽70公里地幅的地面目标。它的续航时间达8至9.5小时，最大航程达6800公里。它的这种重量轻、载油多、航程远、升限高的特点，使它可以从事高空隐蔽侦察活动，而不会受到来自地面和空中的袭击。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新中国空军还处于发展阶段，武器装备大部分都是从苏联引进。照片中的这架米格19歼击机就是当时苏联米高扬设计局研制的一种传统后掠翼布局战斗机，也是世界上第一种进入批量生产的超音速战斗机。它爬升快，加速性和机动性好，火力强，能全天候作战，主要用于空战争夺制空权，也可实施对地空击，是当时中国空军中最先进的战斗机。然而当他面对美国制造的 RB57D 时，也是无可奈何。 1959年一月第一天，一架 RB57D 偷偷向大陆上空摸来，然而尚未靠近大陆，即被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雷达盯上。随即一架米格19歼击机奉命起飞迎敌，米格机迅速爬高，15000米、16000米、17000米，米格机离 RB-57D 越来越近了。突然米格19不再升高，飞行员看看高度表，此时米格19高度是17900米，他知道米格机已达到极限高度，而 RB57D 离他尚有2000多米，超出了米格机的有效射程。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 RB57D 大摇大摆地向大陆纵深飞去，自己无可奈何地加急返航。此后其他沿线机场也陆续起飞多批米格19进行拦截，但终因高度不够而无法攻击，只能望敌兴叹。据统计，从1959年一月至3月， RB57D 共进入大陆10架次，活动范围遍及13个省市。期间人民解放军空军虽然多次起飞歼击机进行拦截， 但都没有奏效。阿比古基地在大陆腹地转来转去，如入无人之境，这对人民解放军空军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1959年6月，阿比古基地更是有恃无恐，竟然窜进北京上空侦察了两次，也为即将来到的国庆十周年庆祝大典蒙上了一层阴影。按计划，1959年国庆十周年庆祝活动将邀请80多个国家贵宾参加，70万群众举行游行，多个社会主义国家首脑将莅临天安门。如果庆祝活动正在进行之时，一架2B-5基地窜到北京上空招摇过市，其后果难以设想。敌军侦察机频频来袭，中国空军一时束手无策，一支神秘部队的成立是否可以扭转僵局？档案正在揭秘。 在蒋介石败退到台湾的日子里，他一直十分关注大陆的政治经济动态，一有风吹草动便在台湾掀起所谓的反攻大陆的浪潮。蒋介石曾几次亲自出马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调集得力干将，布置制定了庞大周密的作战计划。而美国人制造的这种高空侦察机对他的反攻计划来说，无异于是开了一双天眼。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蒋介石看到了 2B-57D 被击落的消息时心情是多么的糟糕了。那么这一架让蒋介石和美国都引以为傲的飞机究竟又是怎么被击落的呢？那么击落它的又会是什么样的一支部队呢？ 在当时世界军事科技中，能有效地对付20000米以上的高空侦察机，最好的武器就是地空导弹。为此，1957年9月10日，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与陈赓、宋任穷率领了一个庞大的国防工业代表团赴苏联访问，采购急需的武器装备。经过与苏联方面多次谈判，于1957年10月15日达成协议，并签订了苏联在火箭和航空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协定，向中国出售36发新型 SAM-2 地空导弹。这种导弹的有效射程达到24000米以上，并且速度快、威力大，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防空兵器之一。 然而，导弹不是子弹，拿过来上了膛就可以直接发射了。它需要作战时各兵种配合高度默契，对高空中的目标进行精确分析和预判，才能使其命中。武器装备上也不能出现任何的故障，稍有偏差便会贻误战机。因此，组建部队最重要的就是人员配置。照片中的这个模样清秀、眉宇间散发着一股英气的小伙子，名叫岳振华。他是中国空军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二营的营长，同时也是这次击落敌机 2B-57D 高空侦察机战役的指挥员。在这之前，他是北京军区空军高射炮兵第511团的团长，在北京军区空军的高炮团长中是最优秀的，年仅32岁，却已是保卫北京的老防空卫士。团长降职当营长，实际上不仅仅是岳振华，整个地空导弹部队的干部一律是高职低配。团长政委调来当营长政委，营长教导员调来当连长指导员，连长调来当了排长。 1958年10月6日，对年轻的新中国空军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日子。这一天，